千言蜜语，有些人意乱情迷，遇见你后发现你是入口即化的巧克力，有些人很快忘记，有些人始终如一，但看到你心跳就会无法控制的乱乱跳，多希望有雷达随时追踪信号，记录你每一秒，像你的活泼的装酷的小动作，十二星座你是哪一个，是否跟我最配的星座，懂我的听我的最有话聊的，十二个月你想哪一个，哪个月想我想的最多，爱我的温柔的对我最好的，十二星座你是哪一个，是否跟我最配的星座，懂我的听我的最有话聊的，十二个月你想哪一个，哪个月想我想的最